但其實佢成個禮拜已經係靜咗啦，即係成個。 同埋佢依然係用法輪功式嘅權力鬥爭嘅角度嚟講啊 嘛。其實佢其中一個破綻，最大嘅破綻係咩呢？其實佢走去喐呢，而家即係天津市委啊嘛，嗰個叫李鴻忠啊嘛。 唔係，我想補充頭先嘅觀點就係、是、咧，用呢一個嘅集紅會裏邊反映咧，中共喺呢啲民族嘅。你覺得戇鳩又好，唔戇鳩又好咧，民族大義嘅問題上邊咧，係唔會有分歧，亦都唔會利呢一個分歧嚟攞權。因為就算你話張吉剛都好，佢主動提出，唔通習近平反對咩？戇居喺自己嘅治下，唔通令到中國四分五裂咩？呢、這個亦都係令到即係所謂啲蝗蟲，所謂我哋嗰啲支那人。是冇自由嘅，因為所有嘅當權者都係睇佢自己嘅任期裏面會唔會令國家四分五裂噶嘛？你諗下，我僆仔讀歷史嘅時候，即係五代十國又好，春秋戰國嘅年間都好，即係總之中國分裂，你硬係覺得好唔開心嘅。就研究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可以統一，成日問呢個問題噶嘛？屌你記得讀中國歷史，係嘛？點樣可以做到統一噶嘛？喂，其實根本呢一個命題，呢、這個議題是一個假命題。即如果對人類的生活嚟講，對嗰啲人民的生活嘅質素好定唔好嚟講，同個國家定位有乜關係？但係你要分析中國政治，你要研究香港點樣同佢鬥爭嘅話，你一定要明白當權者嘅思維係咁。我不能夠放過你，起碼喺我任內裏邊，中國唔會四分五裂，我哋唔會重蹈呢、這個即係蘇東坡咁，唔會好似沃爾巴喬夫咁蠢，就係咁解啫嘛。 唔係，我想講翻頭先，即係呢個。 唔好意思啊，即係我頭先又未俾好充電。 成報嘅問題，成報點解話係流咧？其實嗱，因為其實六中全會之後，其實佢各個嗰啲叫做係直轄市啊、重要嘅城市啊，都安插佢自己重要嘅人物噶嘛，都係自己啲叫做心腹噶嘛。咁其中天津市委係咪天津市委啊？係天津市委。咁佢就安插咗呢個李鴻忠，咁以前就係江派嘅。咁而家突然間佢有一日咧，就頭版就話：，李鴻忠就扮校莊，係嘛？之後屌鳩佢。喂，大問題就係話，喂，佢真係深得呢個習近平之心喎。其實係。咁你以前淨係喐阿張德江，喂，我哋明白啊。但係如果你而家連習近平啲人你都唔放過喎。 其實真係好難分析。不過咧， 真係好。 始终一样嘢就系、是，起码喺呢一个问题上边，释法呢个问题上边， 系 领导层，我估计我嘅判断系冇分歧，唔会有分歧，因为呢一套系佢哋嘅套路嚟噶嘛。 咁阿曾阿呢个咩啊？ 第二啲嘢我唔敢讲，即系日后即系张德江究竟落唔落台，系嘛？即系乱港四人帮落唔落台，系另一个疑。 曾玉成都失咗算啦。 喺呢一个问题上边，老共一定同你摆硬。冇得讲，嗰班人就系咁嘅，根本咩相信共产主义呃你嘅啫嘛，基本上都系民族主义嚟噶啦。 但系咁讲，而家 一个霸权主义嘅化身嚟噶嘛。 但系咁样而家 not necessary 啦，即系就算释个法都好啦，即系阿梁振英都系未必坐得稳嘅。 梗系嗱，因为咪就话下一步嘅时候。即係俾兩啖屎你食完之後，下一啖就咪俾砂糖你咯。呢個係管治嘅者嘅管治嘅邏輯同埋技巧嚟噶嘛，或者佢叫藝術啦。 即係換特首，嗯， 咁係唔係？ 喂，呢個你都要安撫下人心㗎。喂，正如你當日你一反對完廿三條，50萬人上街喺成個建制派個選舉裏邊，即係輸到撲直嘅時候，咁咪放肆遊行啊，搞 CPAC 啊嗰啲啊，但係背後佢就即係搞控制啦。搞滲透啦，滲沙子啦，係咪？更加加強佢個成個 establishment 嘅嚟香港嘅干預啦，同埋控制啦。零三之前冇乜㗎，零三之後到今時今日，佢已經其實基本上係掌控曬所有大局，所以佢話要邊個贏邊個贏，邊個輸啊邊個輸咁滯啊。選舉嘅時候，不過我想講翻兩句咧，就冇懸念㗎啦。即係兩條友一定俾人 DQ 啊，釋法又一定釋緊啦。不過反對照反對，大家都一定要就跟住選舉點搞？ 係跟住選舉嗱，頭先我哋講咗啦， 新東 新東就一定係犯國威㗎啦。 係嗱，唔係首先我哋講咧，就好多人就會問啦，係咪？喂，葉普成會唔會係成最大贏家？這個我覺得就未必係啦。即係起碼個聲勢， 佢選唔到呢一個嘅多數決制嘅選舉， 即係單議席單票制佢選唔到。 咁佢只有出嚟壞事咯。 係啦，